听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艾利克上前把 KDA 扶起，挽着他的手臂，慢慢地走到太空舱旁，透过双层钢化玻璃弧窗静静地看。曾经赋予 KDA 智慧与勇气，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的老人已成为了木乃伊。 KDA 转过头，心底似乎有许多的痛苦要喊出来，却又喊不出来。唯一能给 KDA 以心灵安慰的，或许是他在教授依稀能辨出的面容上看到了心事已了的宁静与安详吧。 KDA 很久才从哀伤中走出来，缓步走到大厅中间的休息桌旁坐下。扬声器里，莎莉们停止与索菲亚女士争吵，转来与 KDA 说话。 好身手，你还没回答，嘎，你来找我玩吗？ 不，不是。 那你来干啥？ 来找教授。 咦，门怎么都破了？老鼠咬的吗？ 是我弄的，对不起。 哦，我给你做把刀，你就来拆我的门。 沙利文，其实我…… 其实什么？嘎， 不，没什么。现在一切都晚了，教授他已经…… 看你那么愁，说说有啥要帮忙的？ 不行，我想了解我的身世。我相信教授，他并没有都告诉我。对不起。 没事儿，嘎，人之常情，好身手何不拆掉老头的记忆芯片？ 什么？ KD 大吃一惊。脑袋里，拿走吧。 墙角的太空舱突然一溜烟地跑到了大厅的另一角，停住。墙壁如像机快门般出现了两个孔，伸出两条机械臂，末端都连着万用军刀。太空舱的盖子自动打开，两个机械手便伸了进去。 沙利文，你要干什么？给我住手！ KD 起身就往太空舱冲。 好身手，没事儿，老头一定也想这样子。 伸进太空舱内的机械手已经抽出来了，夹着一块银白色的指甲盖大小的金属片，被干瘪发黑的脑组织包裹着。 KD 不禁感到强烈的痛苦，脑信号紊乱，无法再向前一步。索菲亚女士停下清扫工作，朝太空舱移去，张开嘴巴吞下金属片，一阵搅动的声响后，他张开了嘴，把干净的金属片取出，放在大厅中央桌上，又继续扫地去了。 KD 盯着金属片发呆，不敢去碰， 眼前又浮现起精神矍铄的驼背的白发老人自信而幽默的微笑模样。 好身手，我给你准备解毒设备。 教授的实验厅如此空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几乎每块地板下都藏着隐秘的装置。桌旁的地面裂开一个长方形的口子，向下陷进，露出一个黑洞。液压活动声从下面传来，升起一张很大的金属床。床中间有一个人形的凹坑，床下伸出许多蛇形探头，末端都连着贴片一样的物体。只有其中一个不同，末端是一个吸盘，吸盘触到桌上，把金属片吸起，收缩带回金属床内。 好身手，躺上去。 KD 迟迟不肯挪步，索菲亚女士轻轻地推了她一下，却纹丝不动。 不，不能这样，她不告诉我一定有她的原因，我不能读取她的记忆。 好身手，你这就对不起教授了，傻瓜，比我还傻，嘎嘎。 沙利文嘲笑他， 婆婆妈妈一事无成，不如沙利文直来直去，送你礼物，接受不好吗？其实我也想知道老头脑子里想什么，快上去。 无论你选择什么，我都会站在你的旁边。 艾利克轻轻地拉起 KD 的衣角给他打气，声音很小却很有力。 KD 转头看着他， 没什么不好，老头私下说过他其实也想要告诉你的，嘎。 沙利文又嘟囔了一句。听到这儿， KD 心中的犹豫少了许多，他望着艾利克清秀的脸点点头，慢慢地爬上床，躺在人形的凹槽之中，闭上双眼。蛇形探头纷纷地聚拢过来，末端贴片中心伸出了许多几毫米到一厘米不等长度的金属针，纷纷刺在他的全身各处。一股电流从贴片传来，眩晕过后， KD 回路内激荡的余波还未散尽，就感觉自己的传感器信号被一股激流吸走，意识模糊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等他恢复神智之后，试着睁开眼时，所见出乎意料。没有研究所，也没有艾利克，没有大厅，也没有索菲亚女士，看不见刚才的任何事物，自己却置身于一个夏季城市的花园里。坐在一张木质长椅上，市民从他的身边走过，谈笑声伴着蝉鸣与花香飘逸。花园是圆形结构，直径有50余米，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墙围着。花园中央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夕阳的橙色光从树叶之间静静地洒下。树下坐着老人儿童，有的用自带的小凳，有的用铺开的野餐布，有的直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他们边乘凉边闲谈，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KD 旁边的长椅上有几个学生正捧着书翻看。 KD 赶忙捏一把自己的脸，然而皮肤传感器迅速传来了受力信号，他立即闭上眼检索脑内的信号出入，也没有发现功能异常，唯独几股数据流从各处涌来。 这不是吗？一定是那些探头控制了我的传感器。 天空忽然暗下来，KD 抬头仰望，只见西方火烧云聚拢，卷走了就要沉下地平线的太阳。花园里的市民纷纷起身收拾手边的东西准备离去。KD 看着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 这都是无感被控制之后产生的幻觉，一切都是假的，全是虚拟场景而已。 他起身伸出手阻挡那些人，认为那些人会像幽灵一般穿过自己的手臂，然而出乎意料，他们撞在他的手臂上，有个抱小孩的女士差点摔倒。 你干什么？ 耍流氓吗？ 那个女士骂了一句，这是哪个系的学生这么不礼貌？有几个人跟着指责， 对不起 KDA 不得不鞠躬道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女士抱着孩子走了，云层聚拢的越来越快。 我在干什么？难道连我自己也是数据吗？沙利文，沙利文，你在哪儿啊？快出来！ KDA 对着天空忽然喊了起来，市民纷纷转过头惊诧地看着他，并赶忙躲开，大概认为他是神经病。然而沙利文的声音没有从天空传来，泄气的 KDA 只得低下头，懊恼地观察四周的情况。仿佛是星陨之前的世界，公园外流线型的楼宇高低错落，半空中漂浮的路灯的光交相辉映，五彩斑斓，许多或粗或细的管道从那些建筑之间穿过，里面飞驶着不知名的交通工具，还有人、动物、货箱，地面上却被绿色植被和散步的市民占据。凯蒂耳边的各种声音是那么的清晰，他仿佛都能通过嗅觉传感器闻到飘来的混着蛋糕香的绿草味。 看来我的整个感知系统也都被控制了。 在渐渐稀少的人群中，一个身影引起了 KDA 的注意。坐在远处长椅上，右手拄着很不起眼的木拐杖，穿着廉价的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长裤的白发白胡子老人，看了一眼天空后，不紧不慢地起身朝公园出口走去。他左腋下夹着一些纸张和一个薄本子，凭着超长的眼力， KDA 一眼就看到了本子上有帝国理工大学与贾巴沃克自用的字样。那一刻， KDA 把对这个世界的疑问通通地抛在了脑后，起身朝老人追去。他顾不得其他人，能闪则闪，不能闪就一把推开，由此引来一大批批评和咒骂，似乎还有人朝他的后脑打了一下。 先生，先生，请留步。 在人群骚动之时，白发老人就已经转身看了 KDA 那边的情况，见一个冒失的年轻人跑到自己跟前，不免微微地吃了一惊。 请问你要干什么？ 先生，先生，我KDA 紧张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是哪个学员呢？一点礼貌都没有，跟一条疯狗似的。 啧啧的潮水从 KDA 背后涌来，连同他紧张而焦急的神色，一股脑的扑到了老人跟前。老人却很淡定，面目慈祥，轻声说： 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您是不是贾帕沃克先生？ 对。 这真是太好了，我有许多问题要问您。我 贾帕沃克以为又遇到了求知心切的学生，不禁地笑起来。这种被拦在道上请教的情况他遇过不少， 路要一步步地走，知识不是一天就能掌握的。有课业上的问题与我用电子邮件沟通吧，这是我的电子信箱。 贾帕沃克说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方盒。 KDA 见过，那是大崩溃之前随处可见的终端机。 KDA 连忙摸摸自己的口袋，空无一物。 哈，看来你没有带终端。别急，我给你记下来。 贾帕沃克打开本子，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白纸条，又掏出一支笔，在上面写上一串符号递了过来。 KDA 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擦，恭敬地接去。 我还有课，现在没有时间回答你，你也可以到我的课堂上来，西区工程实验中心三楼的阶梯教室。 KDA 还想说什么，贾帕沃克指了一下公园大门旁的一个圆管通道入口，便微笑着消失在了人群之中。KDA 身后的人不客气地将他推到旁边，让他险些跌倒。他没有心思跟那些人较劲，一直盯着远处， 想寻到那个身影，终于还是失败。他不禁泄了气，俯首悻悻地坐回长椅上，抱着脑袋不知道怎么办好。忽然他发现脚下有一枚拇指大小银白色的东西，便伸手捡了起来。校徽，它是盾牌形状，正面中心刻着一把剑和几条对称的彩带，周边印着帝国理工大学的字样。别针已经脱汗，不知掉在哪里，让背面变成了一个不平整的小镜面。整个校徽的做工精致而传统。他无意中发现了镜面上映出的脸。这是我吗？镜中张大嘴巴瞪着双目的脸是如此的陌生。 K 爹急忙抬起自己的右手查看，哪里还有银白色金属光泽呢？冷静冷静冷静，让我想想。我躺在了沙利文的工作台上，电流冲击之后我睁开了眼睛，处在这个怪地方。难道这里是贾珀沃克先生任教的帝国理工大学？这里是校内公园吗？方才的老人应该就是贾珀沃克，而我现在控制的身体似乎是别人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身手，你做啥呢？ 一只大手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出其不意地拍在 K 爹的背上，差点把他从椅子上直接拍下来。紧张思索的他忽然惊醒，抬起头，逆光中他看不清说话的人是谁，只感觉眼前有个身材高大的黑皮肤年轻人。 是我呀， 沙利文。 哎，对的，你终于又聪明了。 KD 渐渐地适应了光线，定睛细看，却发现这个人根本不是沙利文的模样，而那个好身手的外号却只有他才会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KD 站起来。 别急嘛，咱们去填饱肚子。 说吧，沙利文伸手就来拽 KD， 却被他熟练地躲开了。 果然好身手。 别闹，我问你话呢。 这是教授记忆中的世界，我用计算机重塑的，这是一种类似全息的解读。 哼，果然是那些探头控制了我的五感。 你真聪明。 我到底怎样才能获取我需要的信息呢？ 和人说话。 说话 多简单呐、啊、你不懂啊，周围那些人会按照教授记忆中的印象和知识对你的问题进行回答。哦对，注意不要问这里的人不知道的问题。 不知道的？ 就是教授他不知道的。 我问了会怎么样？ 你什么也得不到。 这是哪门子记忆读取方式啊？ 没办法，老头的记忆芯片型号特殊，只能这样。你和我就是两个信号接口而已。 我怎么离开这里？ KD 忽然想到了这个重点。 抱歉，我忘记了。 KD 感到大脑内一阵猛烈的眩晕，不禁一屁股坐回了长椅上，捂着额头一言不发。他终于体会到了索菲亚女士的愤怒。 我在努力回想，这着什么急？ 看着不靠谱的沙利文，听着他如此费力的表达， KD 郁闷得十分无语。 难道你在这里也必须这样说话吗？ 是的，我的语言结构就是这样，你忍了吧。 好，对了，我们怎么都变成人了？ 嘿嘿嘿， 我设置的。 莎莉们突然咧嘴笑了起来，露出一排大白牙。 我们还会饿呢。 哼，你有必要把这个世界做得这样逼真吗？你为什么不把我们设计成可以迅速和这里的人沟通信息的模式？ 现在这多有意思。 你那艾利克怎么办？你让我把他丢在外面不管，我哪里有时间耗费在这里啊？ 没事，时间不长不同，这是计算机世界，数据运算快，一天顶外面几十秒钟。走，咱们去吃食堂，我还没感受过人类的食物是啥味道。 哎呀，要去你去，我要去找贾帕沃克了，再见。 KD 起身绕过沙利文，径直朝公园出口大步流星地走去。身旁能时常见到穿着制服的学生，似乎都在往同一个地方走。 KD 揣测或许他们去上课，他一路快跑，逐渐感到两腿酸软。 可恶的沙利文，人类的身体竟这样不方便。 他站在路边拄着膝盖缓劲儿，不一会儿沙利文就追了上来，二话不说就把他往路边一座满是玻璃墙的灯火通明的金字塔建筑推去。橘黄色的暖光从那些玻璃中透出来，能清晰地看到建筑里坐着边聊天边吃饭的学生，食物的香味渐渐地飘进他们的鼻子里。 KD 由于疲惫不堪，只能被沙利文推进大门，往点餐台走去。点餐台是一面很长的斜面板，上面有不少小屏幕，许多相貌各异年龄不同的学生各自站在屏幕前看，并在上面点击着。沙利文先是在屏幕上输入餐桌号，然后饶有兴致地翻看查看菜品清单。 好玩。 别胡闹了，赶紧吃，吃完了跟我走。 确定菜品之后，他们便顺着飘在空中的指向箭头往自己的餐桌走去。金字塔建筑有11层，每层有一个大厅，摆着许多不同风格的桌椅。沙利文选的是6楼内的一个位子，桌椅和沙漠研究所的一个风格，毫无美感而言的棱角分明的金属镶板。他们坐定，桌子下面便传来了隆隆声，打开之后升起了热腾腾的菜品。 都是自动化呀。 KD 一边思索着一边看桌上的菜肴，颜色不错，气味也很诱人，只是摆放形状上没有讲究，似乎是从管道里排出来后直接砸到盘子里，然后被传送带送过来的。沙利文迫不及待地抓起勺子向一盘炒青豆舀去，舀起一勺吞进嘴里开始大嚼，满嘴喷豆。 好吃，你不吃吗？ 看着沙利文鼓起的两腮和一嘴的豆渣，KD 感觉腹内原有的饥饿感霎时间没有了踪影。 这就是人类饥饿感的消失吗？他在想。 沙利文吃得很快， KD 则一下未动，坐在那里看着他狼吞虎咽了15分钟。 饱了，嘎嘎。 沙利文捧着肚子摇头晃脑，旁边几个桌前原来还有吃饭的学生此刻早已不知转移到何处。桌底的抽屉自动了打开，不巧顶在了沙利文鼓起的肚皮上，顶得他差点把饭菜喷出来。低头一看，里面放着一张折叠整齐的餐巾纸。沙利文抓起来胡乱地抹了抹嘴巴，却不小心地把整张脸抹花了，便把 KDA 的那张纸也抓来擦。 走吧。 KD 实在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帝国理工大学的食堂实行全免费制。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